係啦，咁啊講到科幻嘅係咪香港劇啊？咁係咪呢套都算唔算咧、嗯？如果你講個 title 本來應該算係啊，就叫 VR， 仲要唔止 VR 喎，仲要係驅魔人咁你嚇，咁、啊、你將呢兩嘢加埋呢套必定一定係超常㗎啦，講啲嘢應該係咪？咁啊係啦，咁啊即係都係好似延續翻呢個警探係嘛，即係鬼探啦嚇 ，Viu TV 嘅成功，咁啊都係啊邊個寫嘅咧，定係邊個做嘅咧？係啊， 都係黃怡興啊。编剧 系啦，咁今次直情系佢做埋，唔系就系编剧。 自编自导自演啊。 系啦，咁啊仲搭多个嘅。 嗰、那个叫做新李刘墉。 唔系我啊， 唔系你，唔系你。 唔系个新李系咪佢里面个名嚟嘅啫？ 如果你有听开叱咤903嘅咧，你都会识得佢噶啦，因为佢有主持节目嘅。 系、哦。 系啦。 系嗱，我唔知道平时点啊，咁但系老实讲呢套戏入边，如果以个演出啊，我嗱我当翻你演员计啊，你而家演出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演员计咧，真系好唔掂咯。 冇错，起码主角嗰两个好唔掂。 系啦，真系好唔掂咯。咁啊，搞笑嘅 try 去搞笑嘅程度啊，都拍得住呢、這个，最紧要好玩。即系佢就以为自己好笑，但系咧就真系、嗯、真系唔好意思啦。呢个好唔好笑嗰样嘢真系唔系你话嘅，真系大佬。 系冇错。 嗯，吓、啊、咁至于呢套咧，又唔系好觉得又网罗到一众中意灵异嘅朋友、啊。一之前嗰套又真系揾埋师傅啊，揾埋啲人上嚟喺度讲噶嘛。林元祥呢套又唔系真系嘅、嗯，即系佢嗰啲鬼咧都系呃鬼嘅啫， 即系呃神骗鬼嘅啫。其实佢哋。 咁佢同埋佢玩 VR 好咧，亦都又唔系现实嘅，即系好怪嘅，即系佢哋自己又着啲绿色衫咁，跟住佢就唔知点解喺个机里面就会见到佢哋变咗系啲鬼。咁如果你话喂，我影像上见到啫，我俾唔到体感你，你话要中埋去捏住佢啊，或者要咁做翻啲嘢都话，佢又唔系，佢又真系又可以 read 到佢哋嘅存在。咁呢个系 有嘅。佢哋咧都有扮鬼扮馬咧，譬如女人去塞翻兩嚿嘢喺個胸前咧。 我知 道。嗰、那個 VR 嗰嘢。 佢攣啊嘛，咁但係問題係你喺個 VR 鏡入邊點會見到即係出邊嗰幾條友啫？即係其實唔需要噶嘛。 其實唔 make sense 係。即係你 VR 就係你唔使有人喺度，你都可以整到俾佢啦。咁使咩佢哋喺度扮翻啫？即係 有人啊 ，AR 啦。 我諗佢乜阿佬都未搞清楚啦，你寫呢個古仔嗰啲，即係佢係咪真係一個科幻定係咩？佢亂噏嘅啫嘛，啲嘢全部。 啊，你當喜劇啦，總之就係、 是。唔係喜劇都唔代表亂噏㗎。下 一套喜劇啦， 又唔好笑喎、啊，咁唔知我就真係完全唔收貨啊呢出，係咁但係竟然都講到又話咩係 Viu TV 第二位嘅劇，咁我而家係排名啊。 咁第一位系咩嚟噶？ 唔系你应该问，咁应该问 Viu TV 个收视系咪好差？你应该咁问。 系咯。 系咁都可以第二位，系咯。 系。 系咯。 我答翻芬芬先啦吓，第一位就系呢个晚吹啊，总有一范喺左隔。 哦，嗰、那个。 唔系，但系好奇怪噶，你通常咧剧真系多人睇噶嘛，佢又反而系呢啲咁嘅无谓嗰啲多人睇噶。 佢多清談節目嘅，因為 Viu TV 係啊，咁但係佢播其他劇係韓劇啊嗰啲劇嚟嘅喎，咁點解會嗰啲嘅收視會低過即係一啲清談節目啊，或者呢啲佢自己製作嘅劇嘅咧？我又覺得好出奇啊！ 係 嗱，我見到咧，佢第四、第五位咧都係啲外購劇嚟嘅。 咁樣 應該係啊。 咁第三咧，如果咁講，第三都唔係喎，即係話第三係咩？ 都係晚吹啊，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哦，即係晚吹又分開好多個篇章嘅。 係、啊，因為有好多個 嘅晚吹，唔同嘅，唔同吹法。O K。係 啦。 吹法嘅係啦，係啦，係啦。 係好嘅。 所以每晚都唔同嘅主題嘅，其實 係。哦，咁樣嘅 ，O K。 嗯。 O K。 咁所以可能一至五位都係晚吹都得嘅，其實。 係啊。 哦。 系啦，系咯，就 系 咁 咯，系咯，系嗱咁啦，咁点啊？得芬芬讲，应该睇得最多系芬芬，我睇过下嘅啫，我连睇我连 complete 睇一集我都顶唔住啊！你明唔明啊？ 我都认同嘅，啲搞笑咧，你真系知唔到你笑嘅，其实。即係佢想夾硬你叫你笑。 唔系，佢唔知唔到你笑啊，仲知道你痛啊！你明唔明啊？ 你心 諗 唔 係 嘛？ 即係你督人想人哋笑，你督唔到，唔止人哋唔笑，仲督到人出血，咁你明唔明個效果啊？即係令人反感嘅，即係唔止係唔好笑，仲要搞咩啊？ 即 係 你有少少自己又痛苦，演嗰個又痛苦，你會有咁嘅感覺嘅，其實。 啊！俾錢 咧， 俾錢嗰個更加痛苦係嘛？ 因為裡面都有啲真係識做戲、真係識做喜劇嘅日演員。系好多添啊，其实仲系。 但系喺里边都唔好笑啊嘛。 演员都表现唔到啊，即系譬如你佢有刘南光，又有郭文辉，又有吴耀汉，喂，呢啲全部都演到喜剧，话演得出色噶嘛，仲要系，但系都俾唔到戏佢哋做啊。 唔系你咩剧本同咩导演先？ 真系好可惜咯，其实系 當然啦，再講一次，佢哋自編自導自演啦，即係頭先嗰兩位嚟噶啦。咁你 嗱， 你係邊個都冇用嘅。我話知你係賭 Sir， 我哋唔俾面嘅，或者你係屎不保。你拍得唔好就係唔好噶啦。 嗯嗯， 係咪？你唔好用個躲嚟去壓人，冇意義嘅。我就覺得係垃圾。講完啦，我嘅評價咁簡單啦。 嗯， 係。我連睇一集都覺得嘥時間嘅，不過紛紛就話咧。就因為點解呢？因為我未睇到尾啊，未睇到去到尾，我已經 quit 咗啊。點解咧？點解 分開介紹？佢分開咗好多個單元嘅，其實佢差唔多兩集至三集左右咧，佢會有一個完整嘅故事嘅。 嗯，哦，咁 你我推薦俾各位聽眾咧，你淨係睇嗰個單元嘅最後十五分鐘咧，就 OK 噶啦。 哦， 因為佢最後十五分鐘咧，通常就冇曬嗰啲搞笑嘅，佢剩翻一個正正經經講緊一個故事嘅。即係講緊一個即其實佢 唔 係 即今年一啦，查完案之後咧、啊，所有嘅謎已經解開咗，佢就會講翻點解個兇手會殺人啊嘛。即係你即係意思等同於嗰段啊，係嘛？ 係啦，你講翻嗰個原因嗰段咧，就會稍為啊，都係稍為㗎，稍為好啲啲嘅。 嗱，即係如果以今年一嚟講咧，就去到嗰段可以唔睇啊。因為所有嘅謎已經解開啦嘛，最好睇啲係已經睇咗啦嘛。嗰段我通常都覺得係是但啦，你係都要講到嗰個人殺人好有理由，即係我通常唔理佢嘅。睇今年一集，即係嗰段唔算係成，我覺得最精彩一定唔係嘅，一定係頭先鬥好睇啲。但係呢套就調轉啦，因為前面太垃圾啊嘛。係 啦，最尾嗰度就反而正正經經講翻個故事出嚟咧，就仲好啲。 改翻啲濃濃氣去脈嘅時候咧，翻嚟嗰度仲好少少。咁啊唔知啊，咁我 OK， 咁我咁分分一講就咁，你等我之後再補睇翻睇係唔係啊？係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好好啫，即意思係比起佢， 唔係話非常好，係嘛？咁啊有啲意思想講下， 即係冇喺度浪費緊時間同啲 bandwidth 同乜嘢係嘛？同埋啲電啊，係架機，個機要電㗎，大佬，係，係，係咯， 係咯，咁我覺得嗱，佢就真係碌咗好多人情卡㗎啦，拍呢套劇嗰陣時。即係你見到好多好多 可以叫得嚟做嘅人，包括余慕年啦，係嘛？ 即係冇乜冇約冇同無線冇約嘅人，佢差唔多都叫曬咁滯㗎啦。 盧冪宣啊，咁樣 我見到話 係啊，鄧月平就係第二個 chapter 就係鄧月平做嘅。係 嘛？鄧月平都有啊。 條磚喎。 係啊，譬如彭浩翔啊，即係導演彭浩翔都有份做㗎，其實係。 嗯，哇！真系碌曬嗰啲人情卡。 啊，鄧少尊啊。 阿長哥未死都揾埋你啊，邓兆坚都揾埋嚟啊！佢想大佬系啦。 你话佢冇嗰啲师傅讲喺度讲嘢，但系有师傅做嘅喎喺里面系。 哦，咁做我又唔介意喎。 啊，即系做演员嘅佢。 系啊，做冇问题。 有阿 杨天明啊， 系啊， 李佩夫啊，仲有嗰个苏文峰啊，嗰啲系有份。 哦，冇麦玲玲啊。 冇麦玲玲系冇嘅啫，系啦。 咁麦玲玲系长期无线友好噶嘛？ 系啦，所以就冇份啦。其他啲都有噶啦，同埋基本上因为佢哋两个同7703嘅关系实在太深啊，即系阿吴兴同埋林， 系， 所以你哋如果想见晒903嘅 DJ 咧 ，DJ 提晒系冇错， 系提晒嘅，提晒嘅喺呢套你会见到晒。 即系冇系冇揾埋陶杰系嘛？ 系冇陶杰同埋阿志云嘅啫，其实系 嘛，冇系争两个啫， 系应该揾埋志云啦。 系啦，基本上你都阿森美同阿小仪都唔得，因为无线有约，应该都唔得。 系啦， 其他都见噶啦，你系即阿少爷芝麻嗰啲，全部有嚟噶啦，嗰啲系。 即 係 總之唔牽涉到個台之間有敵對關係嗰啲啦， 我 簡單啲講 啊，嗰啲全部有係啊，係 啦 係 啦 係啦，冇錯。 嗯， 係咯。咁就真係 唔拍得差嘅，其實真係差嘅，其實呢套嘢係。 嗯。 即係咁咯。 差都唔能夠形容啊！差都可能都仲有啲，仲有啲可取啊！但係差唔係差係。 系嘥晒啲演员咯， 唔系你嘥晒我啲时间啊！首先睇呢套嘢系， 系， 我真系一集都顶唔顺，唔、哦、好意思，我真系一集都顶唔顺啊！ 嗯， 嗰、那个系陈国邦啊， 系啊，有一集，而家因为啱啱对上嗰 集，做导师喎、啊，佢系 国邦同埋罗敏庄啊， 系嘛， 系咯、 啊，嗯， 系啊，嗰集我睇人哋啲讲咧，就话呢一个故事系 O K， 可能真系个演员 O K 嘅，因为系。 哦， 系咯，我飞下飞下睇都呢集好似真系 O K 咁， 即系 正经 翻啲啊！ 佢嗰个小朋友系阿刘小华， 系边个咧？ 刘小华系边个嚟噶？ 即系应该系之前应该系咪残酷一丁定系咩嗰个小细路仔咧上唱歌嗰、那个？ 哦，咁样。 哦，咁、 哦、样，咁唔知嘅，咩何国荣都有嘅，我见到， 系、哎、何国荣有， 多嘅，系咯系咯，嗯， 碌晒喎真系， 即系演员就好多啦， 唔系一百毛嗰啲未嚟，一百毛嗰啲未， 佢连颜国良都有啊，颜国良我谂而家都冇人知系边个嚟噶啦， 颜国良阿水啊，冇人识过而家， 咩香港八世啊， 阿陈积啊。 哦， 香港八世啊！ 唉，陈积啊，大佬，边个知啊？ 应该冇人识嘅啦，其实就 系咯，斌仔都冇人记得啦。 系咯，系咯。 系咪唔喺度噶啦，斌仔啊？ 唔喺度啦，斌仔。 唔喺度啊，系咯，冇啊。 啊， 拆亲喎喺度又。 啊，乜喺度咪好睇咯？ 真系边有区冇人？ 唉，真系有鬼啊嘛！我成日都咁讲噶，系咯。你要整翻套戏有陈百强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罗文做啊嘛。咁咪好睇咯，喂，系咯， 咁样， 嗯 ，Beyond 咁啊 ，Beyond 唔系剩翻几个唔喺度嗰个啊，真系要揾翻啊，我呢啲好睇啊，呢啲系嘛， 系， 啊边个啊，钟宝龙系嘛就系嘛， 咁样， 系嘛，系咪钟宝龙嗰个叫做跳咗楼嗰个， 系啊，系钟宝龙， 即系嗰时三杰啊嘛，系咯， 三剑侠咁样噶嘛， 系咯，全部都唔喺度， 又话陈百强喎， 有做咩噏咗咯？ 哦， 噏咗啦，唔系陈百祥啊，你听清楚，唔系陈百祥，陈百强 系， 陈百祥成日喺度啦。咁啊，咁啊，系啦，咁咧，咁你揾到呢啲拍我话你好嘢。 系嗱，咁我哋啱啱讲嗰集啊，就系叫做讲爸讲妈嘅。 哦，讲 爸做家长嘅应该 系。 系啦。咁似乎佢就係、是、講個阿仔咧就好仰慕個阿爸嘅，咁但係個阿爸就似乎即係覺得自己即係做導師嘅身份好似係 呃鬼 嘅，係 啦，呃人嘅啫， 係 啦，係啦， 咁但係佢最嬲尾好似話個仔係唔喺度喎。 哦， 係啊， 即其實咧，阿斌斌有講過咧，話其實佢個題材咧就真係講咗好多香港而家一啲嘅問題啊，一啲嘅嘢嘅，的確。但係佢個 presentation 都用呢個咁嘅嘢嚟講咧，就真係唔係好得咯，係咯。咁同埋佢亦都有啲。都有啲今晚打喪屍咁嘅，即係玩啲特攝嘢咁嘅，即係又要戴啲頭盔，唱主題曲啦，又扮曬日文，即係好似啲特攝歌咁。咁跟住佢哋戴嗰啲 VR 頭盔，你唔好諗係現實嘅，佢係好似啲超人頭盔咁嘅。 嗯， 怪怪地咁咁，但係總之整咗出嚟就即係我呢只嘅叫做不倫不類啫，唔係即係你係咪將啲嘢撈埋一堆就自必係 fusion 菜咧？咁個垃圾桶嗰堆都係 fusion 菜㗎喇，如果係咁啲廚餘咁倒埋一住嗰啲算唔算係 fusion 菜呢？咁你都要有條理咁樣將啲 match 㗎，係咪呀？你亂咁撈唔係 fusion 菜喎，大佬。 嗯。 啊、亂撈咁亂撈係亂撈咋嘛，唔好食㗎喎。係呀、啊、咁但係、哎、有冇呀、啊、坊街冇人話正呀、啊啊、我唔知呀、啊。全部都係佢哋自己自衰自累啫，暫時係咪。 嗯，係呀係呀。咪、啊啊、有啲就話比較好啲，譬如校歌嗰個故事，其實我都有睇。 嗰啲咪個別嘅集數咯、 啊。個別嘅集數，嚇、 嗯、 佢、啊、有啲係拍得OK 嘅，因為校歌嗰一個 chapter 就係講同性戀嘅，其實係。 係。 即係被歧視而又自殺咁樣嘅。咁、 啊、 其實呢個題材其實係好嘅，我都覺得呢個題材咁樣講係好嘅，但係佢奈何真係佢前半段實在係太趕客啦，真係。 即係你就算後半段炒得幾好，你都啲人都捱唔到。 其實佢係飛走咗嗰幾個主角同埋 VR 呢個主題，咪好睇咯，係咪？ 係咯， 係啊，你直 接 講 冇錯， 就直接講嗰樣嘢個問題咁啊。係 嗰度就已經 OK 嘅啦，其實係 即係佢個賣點先係，先至唔係賣點啊嘛，就係、是、係 咯。係咯，其實都唔需要嘅，其實嗰啲嘢係。 嗯，佢咪覺得嗰個係賣點咯。 係啊，咁就唉，不倫不類啦，總之就係、 是。係啊，咁啊繼續嚇，繼續係。即係想我咧，即係又唔好話 TVB 就盲踩 ，Viu TV 就盲撐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就唔啱嘅。即係大家都實在睇下個劇先啦，係嘛？即係如果你大家都講呢、這個即係咪神棍啊咁咧？咁我又覺得以為唔係喎，咁人哋都譯完嘅，真係講得好啲喎。 嗯，真 係。係咯。即係唔係一定 TVB 就係垃圾嘅喎，係咯？即係我睇到落去喎，反而大佬我嗰、那個係啊， 咁、 哦、樣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唔肯睇冇辦法㗎，係咯？我初初都以為唔得㗎，但係唔係喎，睇又覺得反而人哋個調理性即係調理咗好啲嘅、嗯，有時都劇你唔 make sense 嘅，你點叫我睇落去啊？ 嗯 ，OK， 好， 嗯， 好，咁都冇啊，冇嘢講啊，有冇嘢講啊？ 冇啦， 馬仔有冇啲咩意見啊？馬仔，係 咯。 冇乜意見，就係覺得頭先聽咁多呢、這個真係碌卡碌得勁嘅啲， 係 即係揾啲人出嚟多， 即係靠碌卡，即係靠即係人多，即係賀歲片， 係 啦係啦，多人去賀歲片啊，直頭 或者似一個一百無上市係咪？即係總之我就靠幾條名人咁啊，叫做出嚟搞咁啊，撐住係嘛，咁啊賣空氣嘅啫，咁樣啊。 系 咁我有个台又咁戆框，又俾我拍咁啊嘛，系嘛？佢、自己都咁讲噶，唔系我诋毁佢，佢只话有傻佬肯俾佢哋拍啊嘛， 系 咯，第一个就个台啊嘛，俾人俾佢哋呃啊嘛，佢自己讲嘅，啱啊，佢哋好老实啊，讲得系咯，系啊，咁啊，系咁啊，大家睇下啦，好唔好睇呢样就冇得呃嘅， 系咯，冇错， 好唔好睇好简单嘅啫，即系我个标准就系我挨唔挨到一集， 系 我 I am sorry， 真系挨唔到一集嘅呢一套，我飞都唔掂，系啦，咁啊，系啦，就系咁啦，吓，咁所以就系我就真系唔收货 ，OK， 咁分分咧， 系。我就咪收货就一个每个 chapter 嘅最后 十分钟啦，即系同埋或者个别集数啦，系啦， 系啦，有啲 集 数 啦， 系 啦，系啦 ，OK 嘅个最后十都系补充一句啊，都系最后十五分钟咋，都系。 嗯，明解，明解，即系第一集出郭文辉嗰度，我成觉得真系郭文辉平时好笑，但系呢度一啲都唔好笑， 真系笑。 即系当然新年都有讲过嘅，咁可能郭文辉嗰只好笑系。即 系 平时好笑咯，但系代表你俾个角色佢演嘅喎，好笑咯。 系佢做电台嗰阵时好笑咯，我觉得。 即系佢自己喺度讲嘢， 自己讲嘢， 或者佢系喺现场去主持节目，控制气氛又交流嗰只咧，好笑 啦， 好睇嘅。 听听众电话嗰时系交流得好。 冇错啊，或者心理都系呢只噶。咁但系你一俾个剧本佢， 佢自己做就死噶啦， 就唔得啦，系啊，即系佢就 系 比黄子华更甚噶呢件事。系。系啊系啊，咁啦，咁但系系咪一定唔好睇？咁都要睇你识唔识拍啦。咁呢度梗系唔识拍啦，系啦， 系啦， 好明显唔识拍啦，系啦。同埋即系个演出真系，即系演呢样嘢真系唔系讲笑，真系系咪真系咁容易自编自导自演？即系大家谂真啲先。 系， 系咯，系咯。即系如果你一个人要负责晒呢三个即系位置，其实系好困难嘅，因为你自己睇唔到个问题啊会。 嗯。 系啊，你自己梗系觉得 O K 嘅，佢自己梗系觉得套嘢好笑嘅， 系啊，一定啦，系啊， 系咯、啊，即系你都会睇到唔得呢度要再嚟过，咁你系周星驰噶咯， 系啊，你要去到嗰个级数先得噶， 咁、啊、周星驰咪俾人闹咯、啊，喂，唔系啊，有咩问题啊 ？O K 喎，咁、OK 佢、啊、觉得唔得，佢又要再嚟过，即系最少佢哋自己亲自演出嗰啲，喂，咁点解佢可以好笑到嗰个程度咧？因为人哋其实都系要求好高啊。 冇 错，即系嗰对嗰个笑位嗰、那个嗰、那个捉嗰个位要捉得好好，咁你呢度全部唔好话好唔好错晒啊！成 系咯， 系即系佢哋适唔适宜做演员都成疑嘅， 嗯， 吓即系 再考虑下， 即系主角嗰两个吓适唔适宜做演员，佢真系要去重新即系 即係再反省下嚇，唔係檢討嘅，你反省嘅啦，要去到係嚇，即係咪佢應該唔好再做幕前咧？甚至乎，即係我意思演出，你可以做主持嗰啲，都唔同㗎，大佬兩樣嘢嚟㗎，係啊，即係你口齒伶俐到，即係就做主持口齒伶俐，咁啊心理點解唔係啫？但係心理嘅演出真係 very sorry， 真係唔得咯 ，OK？ 即係呢個真係好個例子嚟嘅，係 冇錯。 系啊系啊，即系你讲嘢好叻就唔系代表你演戏就得嘅，即系真系冇关，真系冇关系。 两个范畴嚟， 两个完全唔同嘅范畴，系好好嘅主持唔系代表佢系好好嘅。哇，咁啊何守信做司仪无敌啊，诶，但何守信做戏啦，你冇睇过啊？系有嘅，有做过戏都要做过剧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咧，硬系格格不入嘅。 冇啊，个形可能个形象太深入民心啦，已经系。同埋肯定怪怪地嘅，讀緊對白嗰時，你覺得係？ 唔知啊，好 似銷量做劇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你覺得好似咁唔 fit in 咁㗎，係啊係啊。 係啊。 但安德尊又冇呢個問題喎，安德尊又冇呢個問題喎。 可能真係一啲啲人啦。 係啊係啊，小兒都冇呢個問題㗎，小兒都 OK 嘅喎。 黃 沾 都冇問題，識做黃沾拍戲都好睇㗎。 黃沾都 OK， 都好少㗎。 主持一流啦， 系啊， 都冇问题咯。 董彪都得噶喎， 哇！董彪拍戏就劲添啦， 系直情劲，系。 嗰 阵 时亚视嗰啲武侠片全部做大师傅， 咪做笑又得，系咩？即系你讲马系另一件事，系嘛？又得咁吓，即系唔同范畴咯，系咯。 做总督察都得，唉，劲到。 啲笑片啊，你讲。 啊，即系成龙小丑片嗰啲。 成龙。 成龙。嗰啲咪咁啊，几有影咪咯 ，OK 啊，嗰啲冇问题啊， 系咯。系啊，冇问题。 好啊，完全系佢咯。 系啊，系咯，所以其实真系噶，唔好系咪都自编自导自演啊，大佬。 系啊，好难噶，自编自导。 系好难噶，真系，大佬唔好，唉，唔知啊，唉，你中意捧自己就捧啦吓，即系，但系，唉，唔知啊，真系，即系你揾咁多人嚟撑自己，真系。 即系撑得你几多次其实可以，唉。 唔系，使唔使撑？诶。 同埋好似好夹硬咁样将嗰啲嘢，即系啲话题捞落去啊！咁我又讲翻我啱啱睇嗰集诶，讲爸讲妈嗰度啊，佢一开波咧，无啦啦话诶，佢哋嗰两帮人 系， 咁就喺度斗捉鬼咁啦吓，咁同埋又搵咗班观众咁啦，咁然之后咧无啦啦咧就啊。泰迪罗宾就走入嚟就话系 CID， 泰迪罗宾做添噶，原来 系啊， 哦， 就捉佢哋，吓，咁就话佢哋喺度搞咩音乐会，咁啊好明显系吓讲紧嗰啲啲吓又系啲时事嘢啊， 咁大关系嘛， 吓， 上次中环嗰单嘢啦， 咁但系我觉得系由于佢嗰啲嘢就太粗糙啊，咁你就觉得。即係係咯，好似搞笑片嗰啲咁嘅， 好唔鬧你 會。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明明嗰件事啊，都叫抽到啊，應該抽到嗰水啊，但係俾你咁做就覺得唔係嗰件事。 即係其實佢嘅完成度咧，係比起我哋上次話與 Lusa 同行更加低嘅。 哦，係啊係啊係。 與 Lusa 同行只係台灣一個網上。即係自己搞嘅短片嚟嘅啫嘛， 係， 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啲 KOL 自己拍嗰啲啊，即係即係啊，即係等同於你香港啊咩話啊，司徒夾大啊咁嗰啲啦，即係嗰啲咁啦，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咁嘅嘢嚟嘅啫嘛。咁但係台灣拍套搞笑嘅短片出嚟嘅，無論演出都得過人哋， 係 人哋搞笑好笑喎、啊，大佬。啊！带你睇狗屎唔好笑，不过狗屎嗰度系个特别，即系唔系嗰个正故事入边嘅，系啦，但都好笑个里边都，咁点解咧？好难捉嘅咩？呢啲嘢系咯，即系或者系一百毛咁个啫，你觉得系？其实系，吓、咁你呢个真正嘅电视制作系低过呢啲，真系系咯，系咪呢个面壁咧？咪真系，系咯， 咁啊，唔怪之第二集会好啲啦，因为我睇翻第二集咧，即系佢呢个讲爸讲妈第二集啊，佢系冇晒前面第一集嗰啲人咁滞嘅， 系啊，即系冇晒黄志兴啊嗰啲嘅， 啊，基本上冇嘅。 咁样 系咪即系证实咗我讲嗰样嘢啊？即系嗰个 chapter 嘅最后十五分钟系好睇。 啊，佢后边嗰度差唔多啊，应该话第二集嘅全集，都 OK 啲嘅。 系啊，头先我讲啊，校歌嗰集就系咁嘅，都系咁嘅情形出现啦。 即系总之系飞走晒嗰班啊无谓人嘅话咧，就 即系即系话系，如果你拍一套 咁， 你拍一套鬼太郎或者拍一套地獄少女，原来冇咗鬼太郎，地獄少女好睇啲嘅，系嘛？系嘛？即系咁意思啊？系嘛？啊！死啦！真系，真系唔该啊！真系， 系啊！ 好啊！大家 都系咁噶啦， 即系大家觉得呢套戏好正嘅朋友都唔该去下面壁啊，真系咩 taste 嘅啫，嗯， 嗯哼， 好， 唔系即系的确呢个世界食屎都有话好食嘅人系有嘅 ，O K， 系百货养百客啊嘛，最多人讲嘅呢句系咯， 系 咁但系好定唔好系另一件事啦，系即系你啱食啫，系咪？我真的吃不下啊，不好意思，哎，不要逼我吃屎啫，啊，大佬，即你有权吃屎啊，但你不要逼我吃啊，调翻转，系，同埋你有权觉得 OK 啊，但我有权觉得不 OK 啊，好简单嘅，系， 系冇错， 系，咁而你班友中意吃屎，咁我咪话你中意吃屎啫嘛，你唔好话我诋毁你先啊，咁你咪食紧屎先，啊，讲完啦，系，哇，咁啊讲下呢个咩啦，卫斯理，咁啊。但系佢又好嗰个名好怪喎，叫咩冒险王喎？唔知几时卫斯理变咗冒险王啦，系啦。 佢用开呢个名喎，之前都。 佢有咩？ 好似 有。几时咧？ 即系之前 TV 版好似有使用呢个名。 我，肯定系倪匡武咯。 系啊， 唔会咁叫啦。咁所以呢个剧名叫冒险王卫斯理。咁啊，第一章就呢个知尼人啦，系嘛？ 系呢度系啊。 系啦。系啦，呢度系啦，咁其实佢有几章嘅，咁下一篇就系呢个蓝血人啦，咁再第三篇就系呢，這个咩无名法啊，无名法即系头发啊，即系其实佢个书好似系嗰时系叫无名法嘅，咁好似后屘改咗就唔知点叫头发咁嘅，即系佢话人个头发其实系天线嚟嘅，嗯，即系嗰个故仔啦，咁当然唔使理会嘅 ，OK， 咁啊未讲到嘅，咁而家暂时就讲知尼人呢个故事咁。咁其實我都貼翻一個接近啲原著嘅嗰個廣播劇啊，即係當年有一個廣播劇上群組俾大家聽翻啊。咁啊，事實上係牽涉到呢個金字塔遺跡嘅，咁亦都有所謂牛頭人、外星人呢樣嘢嘅。咁但係都只此係咁啦，其他嘢都冇乜關係嘅。咁啊，如果大家當係唔好當原著有關咁睇到嘢，咁得唔得咧？大家覺得 啲嘢唔係幾夾到喎，其實。 哦，点解呢？你呢个等下马仔讲，我马仔睇得仲多过我都系睇咗个头睇到尾。 系咁，我都系快立嘅。 嗯， 系因为其实个第一集开头已经讲到咩，佢哋捉啲外星人，有个咩外星人嘅监狱咁样。 哦， 讲到咁。 系啊，佢话嗰个国际刑警总部啊，个根本都咩国际刑警，个 MIB 总部嚟嘅，大佬。 系好奇怪啊！佢哋竟然用普通啲槍嘅去捉啊黃青變隻為食怪咁嘅嘢， 係呢個食鬼怪，個頭基本上係食鬼嚟㗎啦，已經 嚇冇眼嘅就得個口咁樣， 係啦，咕咕咕咕咕咕咁啦，裏邊有牙咁啦， 即係大概可以就 成架車吞咗， 成架車都吞得到，但係佢哋就係帶住普通槍去出去捉佢嘅啫，係 啦， 咁我唔知點捉。 喂，最尾啊，衛斯理咪攞咗嗰支係咪平時晾衫用嗰支棍啊？係嘛？我觉得 吓，晾衫就 去搵。 平时晾衫咧，唔系嗰啲即系好啲嗰啲咧，日本城都有嘅，咁即系可以伸缩噶嘛，好似金光棒咁嘅咧，即系你咪可以伸缩，咪啱翻你自己嗰个即系你嗰个晾衫嗰个位个长度，咁咪嗰顶住，跟住嗰有个晾衫嗰支啊，似系嗰支啦，啊，我感觉啊，就可以撑住个口。喂，大佬，头先成架车都食得到啊，大佬。 系啊，跟住但系开头出完之后之。跟住又冇乜讲话咧，捉外星人嘅好正常咁嘅，跟住又 系啦，即系初头嗰段就系特摄片嚟噶嘛。首先啊，黄晶喺度唔知走嚟走去俾人追，跟住啊变山咁，跟住余文乐仲揸埋电单车上，我以为佢又变山添。 吓，争啲我哋咩刘拉啊？ 我以为蒙面超人啦，系咯。 咁啊，點知又唔係嘅，咁啊捉鬼咗佢翻去之後就原來揾個好似力場咁嘅 bubble 咁嘅困住，咁啊總之係揾啲嘢食引佢，講下睇下佢講有冇講啲情報俾佢聽咁啊。咁佢有提過下有個咩三千年前嚟咗地球嘅外星人咩威脅佢哋嗰啲咁嘅嘢嘅。 系啊，但系之后冇提点提好似。 其实可能就系讲啲牛头人啦，咁佢总之就后屘就冇再楞上咩关系啦。咁跟住就无端端就讲今次个古仔啦。咁啊，咁呢个阿白素就唔系佢条女，唔系老婆个，未系喎呢度吓。咁啊，佢话佢老豆揾佢，咁啊老豆边个？咁啊，梗系阿伯伯老大啦。咁呢度系任达华嚟嘅。咁原来，咁啊，原来佢系话有个奇怪嘅现象。咁啊，见到有个识自己喐嘅一只手啊，即系好似爱登士家庭嗰只咁嘅。咁佢又講到好離奇啊，好不可思議啊，咁樣嚇、啊，你嗰個 MIB 總部更加不可思議嘅嘢都有齊喎、啊，點不可思議法咧？我都拗曬頭，係啊，嚇、啊，哇，咁即係我做個比喻就係、是、阿、啊、鬼太郎你坐曬喺度睇電視，突然間精子喺電視躝出嚟，咦？做咩你哋唔驚嘅咁？嚇、啊，點解我哋要驚咧？幕後呢度坐喺度邊個正常嘅咁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一样嘅啫，咁你个总部乜鬼外星人都有，都外星人仲倾晒偈嘅啦已经。咁其实我拗晒头啦，我真系唔明白咁样，仲有咩需要去再调查啲咩嘢金字塔啊咁嘅嘢咧？即系如果你想知亚特兰提斯系咪落去三楼直接问嗰啲小灰人嗰个咧？ 系， 即系如果你要营造好似个 X 档案咁嘅故事，必定要有奇怪事发生喺正常嘅世界啊嘛。系冇错，个政府系知情噶，政府冇话俾你听噶嘛。咁就对阿 Fox Mulder 嚟讲，呢啲都系神秘噶；对一般民众嚟讲，呢啲嘢都系神秘噶。咁唔好似呢度咁，通街通巷有外星人都会走嚟走去，咁样，咁仲系正常？咁已经去到咁唔正常嘅时候，你就唔会再查 X File 噶啦，系嘛？即系你会唔会 Star Trek 个世界仲会查 X File？ 咪大奇怪就係佢啲國際刑警，除咗開頭似係超科技之外， 咁咪冇噶嘛？ 跟住之後就一路都冇 喎。咪得阿任達華嗰隻鴨咯。 係，跟住任達華自己收埋啲超科技嘅就係。 係啊，我又唔知點解，即係總之佢都係，唉，中意有就係有，唔中意冇就冇，係啊。咁 即係維斯利揸架電單車出嚟撞咧，跟住有力場，跟住轉頭之後又冇 啊。哇！佢犀利啊！嗰架電單車成蒙面超人借翻嚟㗎啦。 係啊。 咁我就话屋企又有啲天才咯，帮佢整呢啲嘢咁，嗰个就系阿边个阿张秀文啊， 哦，同埋另外一个男仔我唔知 边个，我四眼仔啦，唔记得叫咩吓吓，咁但系仲神奇咧，屋企有个机械人嘅管家嘅， 系咁 样，但系屋企人嗰上半身系人样嘅， 吓、 啊，即系好似呢个 Pleasanger 啊，即系呢个阿 Star Lord 同阿 Jennifer Lawrence 嗰套叫咩啊？即係喺只太空船度醒翻咧，跟住咪有個酒堡，上面真係人，下面真係碌嚟嘅，直情係咁。 咁樣。 咁你呢一個科技，到底你而家嘅科學水平點做到出嚟嘅咧？咁仲有喎，佢好似講過話呢個機械人，佢會叫阿七啊？ 唔係，其實係一個角色嚟 嘅。係，以前係，但係呢度係一個機械人。 呢個機械人。 佢仲要話唔係而家整出嚟嘅，係啊，佢阿爺嗰張已經整出嚟嘅嚇。 係啊 嚇嚇。嗯，咁是但啦嚇，我唔理佢啦嚇。 咁高科技整到呢个嘢，咁点解唔整机械就系打帮佢？ 你问佢啊，你问佢啊。咁啊，咁总之咧，其实都唔系呢个都唔系最奇。你听落会唔会觉得啲熟口面咧？其实呢个就系将成个赌城风云嗰个阿周润发嗰个屋企搬咗落嚟呢度啊嘛。 系。 你睇唔睇到？即系余文乐咪即系阿边个咯？即系阿周润发咯？周润发叫咩话？在赌城风云佢唔系高进啊，佢咩？ 唔记得咗 啦，吓即系嗰个啦吓，咁佢咪有个机械人嘅， 系， 但嗰个机械人都机械人咁样噶，但呢度就直变咗人样咯， 系咯， 即系佢有啲傻仔傻妹咁跟住佢咁整下嘢咁，系咪？系咪噶？系咪有啲咁嘅嘢？ 系，同埋嗰 个 机械人 又， 佢个下边嗰只脚系，你觉得系未来科技嗰个样嚟噶？即系唔止系 Star Lord 嗰套嗰、那個佢嗰、那個 Star Lord 嗰套嘢，佢都特登好似懷舊少少咁金屬啲，係啊，佢呢個唔係喎，直情係嗰啲白色啊、黑色啊咁樣嘅，即係你有少少覺得膠嘅感覺。 咁、哦、佢都未反重力，都未反重力。 不過都差唔多啊。 唔係喎，但係奇怪就係佢坐架車嚟嘅，車冇司機，但係嗰啲去開門嗰啲人又覺得好震驚喎。咦？咁即係出自己喐嘅車都唔係好奇啫，係嘛？即係而家都 有 嘅， 係啊，未攞出家用咁大把啫。 冇，佢又唔係，佢得佢有嘅啫。咁但係其實好奇嘅咯，即係有時啲人咧就對呢啲嘢好，我覺得好出奇。有時啲人咧就通街見到又唔覺得有嘢，咁你咪一時一時咯。 係。 咁到底佢個世界觀係點咧？咁我就成日鬧㗎啦。你寫科幻咧，你第一件事你要寫咗個世界觀先得㗎嘛。咁你預設咗呢個其實發生喺一個正常世界嘅不正常事件，咁嗰咪正常世界咯。咁你唔好一時嗰個世界又好唔正常，咁你點啊？ 咪好奇怪啊！佢開頭第一次即係走去見阿林家棟，即係打嗰陣時咧，跟住阿茲利人啊嘛，今次阿林家棟做我咩鄧 啦， 鄧石定咩咁啊？跟住但係好奇怪，佢去到嗰度佢嗰度有力場嘅又 係 嚇即係佢捉咗阿張秀文，然後要佢哋咁樣拎啲嘢過嚟交換咁咧，跟住佢去到嗰陣時，跟住中間門整咗個力場，佢哋開槍打唔到個力場，入唔到去 系，咁又点嚟嘅呢啲科技啊？ 系唔系啊？咁佢哋 去咗外星人嗰度都系揾个力场揾住佢哋嘅。 但系嗰个佢话系外星科技嚟噶嘛 ？OK。 咁唔知你唔知佢点啦？系真系，系话知你啊，大佬呢套唔系话知你。 吓， 唔知啊，最好奇怪嘅。 嗯， 系啊，跟住同埋咧，佢话俾人袭击咧，跟成日好中意。即系啲人喺我国际刑警嗰度一去咁，佢就俾人哋杀晒咁嘅，好似， 即系死得好易嘅， 系啊，跟住之后转头又冇事，咁又成棚人喺度唔知咩事，即系佢啲人好似要攻入去嗰个地方咧，就即刻入到去，跟住又要走嘛，即刻撇咗之后又当冇件事发生咁样，佢好似我觉得佢连自己个基地都唔熟地形咁先做好笑 吓。 系咯，即系佢嗰个国际刑警俾人袭击，好似佢走嚟走去，听到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嘅，好似。 嗯，成套戏嘅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 系啊，跟住人哋翻嚟打入嚟嗰啲人可以熟过去咁。 咪戏里戏外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我觉得。 同埋啲动作场面咧唔系好连贯嘅，我觉得成日都。 系啊， 即系佢有阵时咧，佢有阵时啲动作场面咧就好似有武指指导过咁打晒功夫嘅，余文乐佢哋。 嗯。 即系但系有阵时好似唔识弹咁撞撞佢嗰时， 一场场戏系，有阵时去到最后结局嗰场先拍得差， 系 咁嘅。嗱个场景就好大嘅，的确你见到佢搭咗个好大个咁所谓嗰个好似个外星人基地咁嘅嘢。 我觉得 咁嗰个应该特景嚟啊。 啊，嗰啲景嗰啲佢系有心吓整出嚟，咁但系咧佢入面啲嘢就整得都几胶嗰件事。 啲嘢都几胶啊？唔系啲人咩？ 咁仲有好多 CG 嗰啲係更加啦，我覺得即係明明佢嗰個 人嘅定係假到，即係佢其實好似似鐵甲咁嘅，即係其實我知佢唔係㗎，我知佢應該係生物嚟嘅，但係好膠嘅整得，係咪佢好笑呢？佢行路個姿態好似摁下摁下咁，我睇落我想笑。你有冇留意行路嘅姿態？ 我未睇到嗰度。 咪即係最後一集就有㗎啦，即係佢又講返佢到底點樣嚟地球，點樣其實發生咩事。其實呢啲即係同阿芬芬講㗎嘛，其實呢啲古仔你唔使睇㗎，你就睇佢最後嗰15分鐘得㗎啦。 係。 佢會解釋曬啲嘢㗎，或者唔係呢睇最後一集啦，可能15分鐘就少咗啲嘅。因為佢話曬有十幾集㗎嘛，咁就睇一集囉，就夠㗎啦。第一集就臨臨聲解釋曬所有嘢俾你聽㗎最後。 唔係佢中間又要搞有啲滾床單咧，咁啊個個都要滾下床單咁啊，幾個 係，但唔係阿白素啊， 唔係白素啊，跟住 又唔係阿張秀文喎，冇啊， 張秀文係無端要除阿三老啊，少少嘅， 冇滾床單啊， 係嚇， 我斜露下啫， 咁佢有邊套冇啊？ 嗯， 同埋佢而家咧成日喺呢啲戲咧做啲下巴，做啲傻妹啊。 嗯， 即系好似好 Q 啊，好暴露啊，咁就唔知点解嘅，系可能洗下底咁啦，费事成日话港女啊， 唔知啊。跟住冇，跟住阿女主话咩胡言啊， 嗯， 即系正女 啊， 系啊， 嗯， 即系响套嘢完全好似冇发 唔知好似冇發揮嘅，冇表現嘅，即係同我唔知，因為我其實電視版嘅維斯利我都冇點睇嘅，咁但係我睇資料就應該講原裝應該幾勁嘅，但係喺呢一套入邊之嚟，我覺得係負累嚟㗎，變咗係反而。 啊，原裝應該同阿維斯利有得打嘅喎，直情。 哇！呢度係負累嘅，簡直係。 嗯， 成套戲俾人救嘅要差唔多。 係，最尾就舐埋嘢添呢度啊。 系啊， 系咯，而家最尾咪话要谂办法点救翻佢嘛，咁可能呢个就咪博落去下一个故仔啦，会牵涉到系咯， 系啦，咁啊，阿任达话嗰个角色无端端话，即系原装系啲帮派嗰啲嘛，呢度话国际刑，系啊，咁啊呢度无端端变咗系国际刑警，但系佢做啲嘢同之前冇分别嘅， 啊，即系都系做坏人嘅， 系啊，都系成日用啲。即系点讲啊？台体嗰啲咁嘅手段，就去对付啲人噶，成日都。 嗯。唔知啊，即系如果你下次睇《英雄本色》，佢就系差佬，你会觉得好笑啊？ 系咯。 即系 Mark 哥地其实系差佬啊嘛。 咁 样。下次睇古惑仔啊，阿陈浩南地系 CID 咁啫嘛，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笑啊？ 系啊，唔知咧，但系佢做啲嘢同平时一样，即系即同佢做古惑仔嗰时一样。 嗯。即係唔知點樣啦，即係改到咁啦。咁我初以為伍允龍嘅仲唔係阿袁振涵個醫生嚟嘅喎，咁又唔係嘅 喎。啊，係啊， 係咯。點解咁咧？哎呀，定係袁振涵又要俾多次錢啊？因為啊， 嗯嗯， 係咯。咁咪求其袁棍俠頂住先咯，得唔得啊？係 啊， 係嘛？我記得嗰時有咩玉龍漫畫咪笑過咯，維斯利唔係華茲里與袁棍俠啊嘛，係咯，唔使俾錢噶，咪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好跟嘅，就算啦，我覺得真係你唔係啊，其實呢套真係，我覺得真係幾差嘅啫， 唔知喎，真係好奇怪喎， 即係明明啲星嚇、啊、都應該識做下戲啊，有幾個咁，但係。呢套戏系 哇咩？即系识做下戏应该都 OK 啊，大佬！一搞到做乜嘅又系即系可能呢套都或者都好过 VR 吹魔人嘅点都咁，但系都唔好好多啊，真系 唔知阿林家栋已经好努力咁样做，我见到佢好 吓乜有得做咩？成日喺个 bubble 里边攞下攞下咁点样演咧？ 哦，咪中间一段时间佢成日喺度咩？但系佢成日支离咗之后，用啲好样衰嘅 key 嗰啲咁嘅。在个箱入面或者在后面咁成嬉皮笑脸咁冇乜戏好做。 冇咩戏好做㗎。其实就算任达华喺度剧入面都冇㗎。你都唔可以演到啲乜嘢呀因为。 係。 因为我就觉得剧本实在是太差冇办法。 同埋我睇佢呢第一场去捉架王晶嗰度呢嘩佢嗰度扮即係嗰啲摇镜呀嗰啲。咁但係其实明明都冇乜特别嘢咋嘛只不过係。嗰班警察點樣行過嚟咁樣咁啫？佢搖到咧係唔似即係拍戲嗰啲搖法，你似係咧個人手震咧揸部機咁樣，即係睇到佢拍攝質素真係唔多得嘅。你唔知揾啲咩 文樂到呢個維斯理咧都唔係好得嘅。你覺得係？唉，你求其啦，你邊度做都得啦，係咯。 唉， 咁佢又去咗好多地方嘅。咁 佢 係 最 弊 個感覺就係平時睇嗰啲旅遊特輯仲好睇啲咯。 抌咗啲錢 去咗，但係都冇乜用啊！覺得 係啊，抌咗啲錢落去啲唔應該抌嘅地方。 唔係，即係佢去咗啫。但係咁佢又冇話攞啲鏡頭影下或者咩？咁你好明顯，《竊盜行者》只不過去咗泰國啫嘛。咁、但係佢唔係喎，佢喺嗰啲河啊嗰啲上面又攞啲即係航拍啊咁突然拍咗出嚟有個氣氛喺度嘛。咁你其實你班人都拖大隊又去咗東京跟住又去咗埃及又成咁。咁其實嗰個係唔係東京街頭嗰陣其實冇乜分別嘅。 係啊，影得唔定佢。 係啊，影咗出嚟都冇覺得係東京定唔東京定你求鬼奇。是不是其實在旺 角那影 是不是旺角來的其實那裡是 不知道 都不是很沒什麼分別的是 啊 求其有幾間拉麵檔那旺角都有的 嗯 是啊 是啊那寫些日文那旺角都有啊是啊用什麼意思都掛個招牌就日文的啦 嗯 咁其實冇乜必要喎、啊。咁即係但佢又係喎，佢真係係喎。你睇翻佢嗰啲介紹，佢真係去咗拍。咁但係你去咗拍，但係你拍唔到佢出嚟嘅，咁佢嚟做乜咧？咁去咗埃及，咁嗱，即係嗱，即係咪去埃及係一件咁困難嘅事咧？啊，今時今日，咁你？且隨時都去啦，係嘛？你估真係以前咩？ 你以內地嗰啲咁樣抌個資金出嚟拍套 咪咯 劇咁樣， 你去嗰啲都係啲好名勝嘅地方啫嘛。你而家難咪去阿里阿圖啊，係嘛？火山啊咁裏邊拍就話啫，係嘛？你一喂去埋呢啲咁嘅旅遊景點，算係乜嘢啊？今時今日真係係 啊， 咁所以唔知啦。唉，我呢啲又係。又是嘥錢搞埋啲嘢無謂嘢咁，係咯，又喺度碌 IP 為斯理咁嚟翻出嚟，為唔為斯理咧？即係為斯理其實咩嚟嘅咧？有冇諗過咧？其實為斯理係有少少鬼故奇情嚇、啊，即係佢個唔係話佢有鬼啊，即係個 feel 有啲似鬼故噶嘛，好似神秘嘅係咪？即係有啲金田一咁噶嘛，即係金田一都有啲似鬼故噶，開頭啊講佈局啊。系咪即系有件事好奇离奇啊？哇，点解会有啲枝有啲咁嘅残枝喺度，但系识喐嘅咧？咁仲唔系鬼故？个 feel 似啊，系咁咪去嗰度调查咯。佢咁样开始，即系有啲 X file 噶嘛。咁你要做翻啲气氛先系为之你噶嘛？你唔系打嚟打去咁，咁又入古墓咁，其实你拍完出嚟，你咪变咗盗墓者罗拉咯。但佢又拍唔到啊，啲嘢又乱噏啊。唔得咯，总之系啊，咁同埋点解会牵涉咗维斯你自己嘅私事咧？即系话佢要救翻个父母，佢话个父母其实都系混咗喺嗰个金字塔。咁其实呢啲系败笔嚟啊！你本来维斯你就是一个外人，喺唔同嘅事件度即系去穿插啫嘛，系咪？可能有啲朋友遇到事啊，或者有啲嘢啊，咁啊揾佢帮手查。咁你即系平时你即系等于睇嗰啲神探伽利略啫嘛。或者金田一啫嘛，即系有几可以真系关佢个人事嘅。 嗯，咁唔知喎，原装佢嗰度， 唔系好少噶，边度有啫？冇关嘅，至少都系佢啲朋友啊，或者有啲人揾佢去查咁嘅啫嘛。咁其实佢本身就系有侦探呢个元素嘛。咁你侦探，你又会唔会讲系佢身边嘅事嘅？你自己谂下，有冇嘅？ 好少学啊。 即福尔摩斯自己查自己老豆老母俾人杀噶嘛？你睇过未啊？唔会噶，咁人哋都系揾佢去帮手，即其实少可讲佢自己嘅即嘢嘅。咁通常佢都系 involve 咗人哋一件事，咁佢系用第三者咁样去即系去睇嘅，多数都系或者佢有个朋友，喂有个咁嘅歧视，咁不如我今晚。去同你睇下啦，咁佢都系咁噶。呢、這个你听翻我广播剧啊，有啊，我贴咗上群组噶啦。咩个朋友同佢讲话要搬个地方嘛？喂，点解啊？嗰度好地地喎。咁即系其实你听咧，你会觉得其实是一个好似一个好平常嘅古仔咁开始嘅，好日常嘅古仔。个朋友同佢倾开偈，唉、哎，你唔知噶啦，我嗰度啊有鬼啊咁啊，有鬼点唔系啊？讲嚟听下咁，即系佢系咁样切入嘅，唔会话搞一轮，等你一开始就打咗外星人噶啦。咁吓咁样。佢唔系嗰种咧，人哋唔系咁样噶咯。 唔系佢而家唔知道啊，而家新呢佢全部都赖呢啲咁嘢。 唔系佢要抄人啲西片啊嘛，抄人哋啲场面情节啊嘛。咁唔紧要，我都话抄嘅。你要谂下点摆到落去先得噶。咁人哋 MIB 你又 MIB， 咁如果你呢度已经系 MIB 就玩唔到 X File 噶啦。MIB 系唔会查 X File 啊，因为佢啲同事已经系外星人啦，大佬。嗰啲 friend 系外星人啊，都查咩啫？咩查啫？仲吓咁长生不老，相对佢而家咁嘅科技嚟讲，乜原来仲系一个好难得到嘅嘢？ 吓， 你觉得？ 唔知诶， 咪即系佢冇谂过个逻辑先。即正如我剛才提出，就是当精子的电视捐出来，发觉看电视的朋友是鬼太郎的时候， 嗯， 那班人个个都怪过他啦，是吧？即是你讲要讲的怪嘛，讲的离奇嘛，那你不要讲到那些主角地平时遇的，即是已经身边的东西还离奇过你这件事，那这件事就何来有离奇呢？ 係嘛？咁你原本成個設定就係佢永遠要歸零咧，翻返去現實世界嘅個設定要用現實世界嘅角度睇咧，咁有隻手即自己走嚟走咧就好離奇啦。咁但係如果你擺落一個 MIB 嘅咁樣嘅黑超特工咁嘅世界咧，隻手即走嚟走去，或者愛登士家庭嗰個世界咧，隻手就變咗好 cute 啦。佢唔止唔離奇啊，仲好得意添，係咪？即係如果你喺 IQ 博士，你見到小人捧住個頭，有咩恐怖呢？咁你咪淨係會見到佢嗰啲街坊有啲俾佢嚇到眼都突埋出去囉。咪甚至比大見到都嚇親㗎。 嗯。 係囉。咁你觀眾睇就覺得係笑嚟㗎啫嘛，點解好咁樣好嚇親啫。佢又唔知佢係機械人㗎嘛，覺得好驚囉。係咪係咁㗎嘛。咁你呢個恐怖就必定要因為你個世界設定而去而会发生与不发生嘅，即系如果你已经做紧倩女幽魂啦，大佬啊，个女主角自己都系女鬼啊，会唔会佢见到女鬼会惊啊？你自己谂，佢咪女，佢自己都系女鬼嚟噶嘛，系咪？吓，即系唔通地狱少女撞鬼啊？你同我讲拍，冇嘢啊，即系咸蛋超人见到外星人吓亲啊！佢都唔記得自己都係外星人係咪一時間搞咩啫搞什麼啫係咪見到巴雷坦星人嚇一嚇㗎嘛係我都爭啲唔記得我都係外星人㗎嘛係咪呢啲係連基本邏輯都冇啊寫呢啲故事嘅人即基本邏輯就係你要將你個故事設定嘅世界嘅奇異先分一啲嘅階段啊在你的故事里面什么才属于是怪的那如果你的世界设定是这个是现实世界 做设定的那么一般的怪的都是怪咯你这个不是我这个已经是灵界侦探来的了 那他班 friend 都不是吸血官司是狼人女鬼 那你就要重新设定啦是不是鬼太狼 那你就不是即係一般嘢會嚇到佢哋啦嘛，即係我係咁簡單嘅啫喎，你咁都唔識寫，咁都唔識寫，唔好寫科幻啊，唔好鬼故都唔好寫啦，係啊，係啊，你唔識寫㗎啦，你寫翻啲講啲人嗰啲故仔算啦。我都講過好多次啦，科幻片同科幻故事唔係人人都識㗎，你要做得好咧，而家做緊嗰班人其實唔得㗎，係要換嗰班人做㗎，佢哋冇呢個思維同呢個頭腦去處理呢啲故仔嘅。好明顯㗎你睇下。呢、這個就有好好嘅例子今次呢度位置嚟完全冇邏輯。即邏輯唔係講現實啦唔係現實嘅邏輯啊係寫故事嘅邏輯啊係你設定上嘅邏輯啊。你設定咗 A 嘅時候就會有 B 呢一個嘅邏輯啊唔係話現實上有冇 A 有冇 B 啊。佢都冇呢啲邏輯嘅，唔好寫呢啲故事，係咁簡單啫嘛，係咯。咁如果啲嘢，如果唔係咧，就會亂嚟嘅啦。嚇，點解傳送個人需要雪凍佢咧？中間有咩關係？點解唔雪凍傳送佢就會死啊？唔會死噶。你冒險號到底你雪咗人先定唔雪咗人？送佢嗰嚿嘢都係咁嘅啫嘛。有咩分別嘅咧？雪咗个人咁咪送咗个都系雪咗人咯，个人生嘅雪咗送咗个咪生嘅咯，唔会雪咗送过去就可以保持到吓保鲜咁咩关系啊？佢冇啊，佢只不过加几个条件俾佢啫嘛，咁佢咪同埋用咁样嚟去即系变成咗可以击败个外星人嘅一个方法，咁呢个咪渣咯？你谂个方案都谂得唔好嘅。即係佢好笑㗎嘛個外星人傳送要三部曲㗎嘛三個盒㗎嘛所以佢話第一盒就令佢沉睡喎第二盒就令佢即結冰喎第三個盒即係傳送喎。咁佢冇諗過嗰啲人整蠱佢就說出去之後唔傳送咁而家就係咁發生囉。係呀。即係佢話而家係話要搵個佢咩話即係佢可以相信嘅人喎咁點解要搵衛斯理衛斯理佢點解可以相信呢有咩咁 捉住佢條女㗎嘛 咁呢個唔係相信啦。呢個係相信咩？ 唔知佢捉咗一條女，佢會搏，佢唔會唔整啊嘛？ 嚇嚇，咁都唔係相信啦、 咁同埋頭先馬仔都講過啦，以咁嘅科技，連人都咁高科技啦，嗰、那個外星人做乜唔自己整個機械？佢只係需要有一樣嘢幫佢撳掣啫。係、 啊， 嗰、那個嘢係 program 都得啦，上鏈都得啦。 嗯， 即係佢喺個盒度整定上鏈都得啦。係 啊， 係啊，擰咗三個掣，何需用人手啊？即係用個腦㗎、啊。 一定要人嚟幫佢整先就先。 好似講到只不過係擰咁樣遙控啦，唔得啊，大佬。因为咁 physical 呢件事， 唔系我上链啦，我净系话用上链已经搞掂啦，大佬。 吓，嗯，就系咩？ 转下 啦，打射先得扣人啊。 吓，咁又唔得，因为佢瞓咗嘛，因为佢一个话就系佢要先瞓咗，跟住要结冰，但系好笑喎，佢明明拧咗个掣，佢瞓咗噶咯，跟住佢仲识讲，你仲唔揿掣咁样？咦，佢唔系瞓咗嘅咩？ 但佢整到瞓咗，变咗条女瞓咗咗，就系阿白素。 系啦，系啦，点解个外星人仲未瞓嘅？算吧啦，我唔系应该整佢瞓咗，跟住揼烂一盒咪得咯，都系长瞓。但佢又冇话个盒控破坏唔到嘅， 冇讲嘅， 佢又冇讲嘅，系咯，咁搞几千年做咩啫？揼烂盒咪得咯，既然佢都唔想人搵到， 佢又拎翻盒出嚟，唔知做乜嘅， 唔知做乜嘅。好唔得㗎，即係啲嘢完全係你講啦，即係為咗有嗰樣嘢而有嗰樣嘢㗎，即係我唔係話要完全合理，但係都唔好咁唔合理啊， 嗯， 係囉，即係嗰啲叫高等智慧生物喎，仲蠢過隻豬，係 啊， 即係淨係科技高，淨係科技高唔到咩叫高等智慧生物㗎喎，係兩樣嘢嚟㗎， 嗯， 啊，真系好明显佢系低智嘅，系啊，嗯，咁同埋佢又唔知做乜系要同嗰个法老王讲真话喎，做咩要话俾你听我翻去带啲人嚟统治你地球啫？诶、哎，我翻去带啲好嘢俾你食都得嘅啫，下次，吓、啊，诶、哎，我边好多好嘢食嘅，下次带啲手信过嚟啊，咁咪算数咯，做咩话个真相俾佢听啫？咁蠢， 佢仲要讲话自己唔会讲大话喎， 啊。唉、哎，我唔知佢啦，系即系啲外星人聪明到唔会讲大话啊嘛。 系佢讲话，我点唔会讲大话咁 啊？哦，佢话系啊，佢话唔好似人类会食言啊嘛。 系 咯，系咯，都所以我一定会翻嚟打你哋噶嘛。蠢过猪啊！算啦，佢唔系应该牛头人，应该猪头人。 系啊。 咪同埋埃及神有牛头嘅咩？我唔知啊，我问下啫，我唔知啊，我问下啫。有冇噶？ 好似又唔系好觉。 有冇噶？系咯。咁你玩埃及神点样？咁明明人哋有几款啊？狗头啊，得猫头都有，点样？点样？系咯，除咗头都有，咁但系有冇牛头嘅咧？点解你要整牛头咧？喂，咁佢见到个牛头，点解会觉得嗰系佢个神咧？你认错咗啊？ 神 啊！嗯，猫头系头，系咯。啊，是但啦，系佢中意啦，同埋佢又有件黄金圣衣变出嚟嘅，打打下又可以。 嗯， 系咯，系咯， 莫同佢任达华喺度斗射。 嗯，系啊，咪就好似后屘伍允龙攞咗嗰个额啊，佢唔系戴喺个额嗰度，佢戴咗上个手踭咁滞嘅。 咁 嘅，即系佢当即系平时入起件衫咁啊，系咯，嗯，是但啦，系。我谂呢度真系嘥晒所有嘅人，嘥晒，唉，嘥晒啲钱，嘥晒我哋啲时间啦，啲。 冇错。 不过都总好过 VR 路吓，驱魔人呢度都系，真系一蟹真系都不如一蟹，系啦，咁啊，唉，大家睇啦，不过呢个你唔好闹阿黄晶啦，唔系黄晶写嘅呢个，唔系佢写嘅， 佢做监制嘅啫。 系啊，监制啫，所以真系唔得，真系唔得。OK， 好。咁啊，睇下啦。咁中意韦斯利嘅朋友就呕下血啦吓，睇下。O、OK、K， 我包你呕。系，但唔知啊，都有啲人话睇得过瘾噶，我唔明点解嘅吓。我唔系好过瘾系。诶， 呕咗几。 同埋余文乐真系唔系好做到啊。即系如果余文乐做到嗰个韦斯利咁，其实都冇乜边个做唔到噶咯。即系以佢今次呢个表现啊，我意思吓。唔係以余文乐平时嘅表现啦，即係我都觉得冇乜特别啦，咁你马明都做得啦，边个都做得㗎喎。咪点个边个唔做得啊？ 即如果咁都做得，撥仔高做都冇乜所謂，我覺得。係。係咪會唔會似啲你起碼打上嚟啊？即我唔知啊，即其實邊個做有咩分別呢，已經去到個地步。你求其搵個人做啫。算啦，係啦，算數啦。咁啊又一個 IP 又碌死，係啦。咁啊嗯好嘅。將所有 IP 都碌死晒之後，睇下大家仲有咩可以碌。喂，講完未？ 好， 好，冇補充啦。 好啊， 冇嘢想講啦。OK， 好，好，咁大家自己睇下，未睇嘅朋友自己睇。咁唔係講下先。咁呢個東西咧，正式咧，其實而家咩 TVB Super 定乜鬼話？嗰機睇下叫乜鬼？係咪 TVB Super？ 賣 TVB Super。咁其實嗰嚿嘢就播緊㗎啦。咁仲要咧係配咗音嘅。咁但係就做咗幾集嘅啫，咁但係就將會呢四月幾多廿幾號啊，四月尾嗰個禮拜係啦，咁、那個星期日就開始係會播兩集嘅每個星期日，咁一路玩到七月，咁廣東話配音版嘅，咁但係都對套嘢冇乜幫助啊，我睇過中間開頭少少睇下配音會好啲，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係啊，即係真係爛啊，冇辦法，唔係因為佢講國語覺得唔好睇，唔冇關嘅原來。咁反而我好期望佢完咗之後做嗰套十二傳說喎，係啦，咁睇下嗰套會唔會反而仲好啲啊？係玩下啲香港啊都市傳說嘢咁嚇，係啦，不過可能都係無厘頭嘅啫，但唔知睇下先嚇。咁但最少嗰套佢就話明係人為嘅，即表面係怪，但係其實人為咯，或者有人利用啲都市傳說犯案咁，咁呢個起碼係一個偵探故事啊嘛。都可能係嗰種金田一色嘅，就是、表面好似有鬼呀有怪咁，但係其實唔冇嘅。唔係話嗰件事係假，即係可能個傳說冇話真定假，即係有人利用個傳說犯案啦，意思係。咁呢個都 OK 啦，係咪都有興趣睇呀，係咪咁同埋最少個都市傳說本身係存在㗎，即係係咩有呢個傳說啦，係咪咁香港真係有呢啲傳說啦，咁睇下點啦，咁嗰個反而我仲有興趣啲。系啦，咁啊讲咗咁多出，好似都唔好睇嘅，咁啊呢套谂住呢套咩逆缘系嘛，都唔方好嘢啦，谂住诶都系睇一集半集啊，插下去笑下去算数。喂，唔系、啊，发觉点解佢个剧本反而好有条理嘅、啊，吓有逻辑嘅，吓咦唔系呢套唔系伦理古仔嚟嘅啫，系咁但系中间原来有科幻嘅、啊，咁吓啊点有科幻？系咁蟹都知佢系话个老嘢嚟咗现代啊嘛，咁系咪就系好似之前嗰啲咩话？超時空男神啊，嗰啲咁啦，系嘛？即系又唔知，咩水龙卷定咩行个电塔啊？嗰啲鬼无厘头原因咪嚟咗现代咯？咁我又唔系噶，系咯吓？竟然系吓、啊、美国队长，哇！呢下犀利吓，咁唔系唔通喂？我哋成日讲话啲人咧咪踎喺度听我哋噶，咁样喂，大家又唔信啦，以为有讲笑。喂，咁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其实好耐之前啊讲过呢个嘅嗰度咩话？巾帼枭雄三系咁，我哋话哇，阿胡炯炯咪成个 Agent Carter 咯，系嘛？咁啊，咦？咁点解唔索性啊，将阿黎耀祥系嘛，就话佢俾阿川岛芳子，佢又有川岛芳子噶嘛，捉鬼咗翻去731度做实验，系啦，冇打针咁咪将佢吓变咗做袁伟豪咁得唔得啊？咁咪中國隊長囉，係咪點解唔敢拍呢？咁點知呢套喂呢套逆緣喂真係咁喎，不過就冇搵黎耀祥做正主角，都係帶有黎耀祥喎一樣，係咪大佬真係呀，得以後呢 TVB 係咪炒晒啲人呢，得請我哋得啦，咁好啦，咁呢套係做乜嘅呢？咁樣咁佢好搞笑咁，即係但佢仲有就係呢，佢明明啲嘢好荒誕㗎喎，但佢啲人冇傻㗎喎，佢唔係用傻嚟表達㗎喎，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就咩戲都要變搞笑㗎，即係係咪真係復仇者嘅即係壞影響嚟㗎呢，正經都要變搞笑㗎，咁呢度佢就反而呢冇㗎喎，啲人冇搞笑㗎喎，但佢做啲嘢做咗出嚟，你就即係你會覺得好荒謬囉，即係你會覺得好荒謬，即係覺得好笑㗎，但佢哋裏面冇笑㗎，係啊，好特別㗎喎，好啦，咁佢做乜嘅呢，咁就讲嗰个主角啊，其实叫陈家洛啦，唔系个真人叫陈家洛喎，唔系个角色啊，唔系呢个红花会总舵主喎，係咪好似系个演员叫陈家洛啊， 我入面我唔記得叫咩啦，唔知中咩中定國啊點咩，咁總之話佢係啲遊擊隊嗰啲，係咪嗰啲東江中隊啊點咩鬼話，即係總之嗰啲抗日嗰啲啦，咁佢講香港嘅，咁但係香港都係日軍㗎嘛，咁話佢唔知本來有一次行動呢就去唔知搶批金定咩嘅，咁但係因為佢個老婆病咗，佢就本來佢哋叫佢唔使去啊咁行動，咁但係佢自己後屘又即係走咗去啦，諗住唔可以掉低啲兄弟，咁如果去到就已經見佢哋好似死曬咁，咁但總之就唔知俾人剝低咗，唔知邊個剝低佢嘅，都睇唔到就暈咗啦。佢醒翻咧，原來已經喺現代啦。咁你話原來發生咗一個嘅即都係嗰啲打風嗰啲嘢嘅，咁另外一個工地就發生咗啲斷路咁啊，唔知點樣發生啲爆炸咁。咁原來佢就喺嗰度嘅，原來佢個日軍基地，即係你當佢喺啲山窿入邊啊，防空洞咁嘅。咁就令到佢嗰個鋼就爛咗，咁就走咗出嚟。佢真係整曬啲鋼咁嘅。吓、那个 soccer 基地咁嘅，佢整到佢真系有整出嚟嘅，系啊，跟住佢咪走咗出嚟，咁佢咪戆居居咁啊周围走，咁啊原来去咗现代咁，咁佢又成日话要搵我老婆，搵我仔咁，佢初都唔知自己喺现代，咁啊做啲剪选啊之类啦，咁之类咁，咁一个咁嘅故事系啦、啊，后屘发现黎耀祥同佢老豆啊边个话，佢老豆系姜大卫系啦，就系、是、姜大卫就系佢个仔，黎耀祥佢个孙嚟嘅，咁样个咁嘅故仔，咁但佢又唔系。淨係咁嘅，佢係幾條線嘅最搞嘢。咁黎耀祥自己條線係講佢其實原來已經研究命理好多年，咁但係就因為佢成日想跟嗰個而家個好出名嘅一個叫龍師傅咁就，咁我就覺得個龍師傅係神棍嚟㗎啦，想呃佢錢嘅，就成日話想得到佢嗰本唔知咩乜嘢寶鑑嚟，唔知咩靈鑑咁嘅，就話會好勁咁嘅，即係講好信呢啲嘢咁樣姜大衛就成日即係啲古惑老人嚟嘅，成日呃下中門就成咁嘅另一邊商又唔知即係話佢派咗佢社署做嘢，因為初都俾啲政府人捉咗佢㗎嘛，咁你美國隊長嚟㗎嘛，咁但係佢又話成日困住我喺度做啲即係成日做啲咁嘅體能訓練試驗都冇意義啊，咁不如你放我走啊，放我你適應唔到啊，你俾我試下啦，咁佢咪放咗出去話派咗佢個社署度，即係諗住其實唔使嘅，求其搵啲嘢去做下啫，咁因為佢死都話要出去搵翻啲新人啊嘛，咁啊是但啦，但係你哋應承我，你唔好真係同人講個秘密喎，咁我呢、這個咁我 OK， 咁我簽咗保密協議，咁啊淨係得阿陳山聰知嘅，因為陳山聰原來就以前嗰個遊擊隊嗰、那個即叫做、那個即佢個 friend 啦、啊、個孫嚟嘅咁樣，係咁因為佢有佢同一幅相，咁佢就信佢係嗰個人咁樣嚇。即係佢話佢爺都有同佢合照幅相嘅，咁所以佢就唯一喺外面知道佢呢個秘密嘅人啦，叫做係啦。咁啦，咁啊輾轉啊，如果社署就有呢、這個林峰個妹啦同阿堂妹喺度做嘅，咁但係好奇怪就呢個林峰個妹就係日本人嚟嘅，即係本妹嚟嘅，即係半個日本妹啦嚇。咁所以佢又初到好憎佢嘅，即係話要憎日本人啊嘛，即係話我唔可以同日本人喺度食飯。咁但係喺邊度攤著咗嘅，總之。啲之類咁嘅故仔，咁就最新嗰集咪講佢穿咗俾佢個即係個黎耀祥個仔，即係佢個曾孫係咁講啫。知道原來佢係個太爺，因為佢個曾孫話咩聽咗佢嗰個佢爺講話咩佢唔知啲咩漢奸啊嘛，佢話我點解係漢奸咁佢咪攞翻佢真係攞相出嚟證明自己係佢係佢太爺。咁但係又俾佢哋偷聽到啊，即係俾阿黎耀祥去偷聽到。咁後屘佢咪下個禮拜咪嗰個哋要去證實佢個身份，係一個咁嘅故仔啦。OK， 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咁你話真係科幻嘅，佢一個設定上嘅啫。咁但係佢間唔中都有嘅喎，有講下佢嗰啲政府啲人又揾佢翻去喎。咁到底係咪佢做落去會牽涉翻嗰批失蹤咗嘅黃金啊嗰啲嘢嘅咧？係嘛？啊，定係其實嗰個陳山聰唔係個孫，就係佢自己嚟嘅。其实佢偷咗呢是不是佢一样是咁样嚟咗现代嘅呢咁都唔知任你讲嘅啫故仔就是。咁总之佢係咁啦有少少即係科幻嘅背景。咁我又唔係话啲咩嘢但如果你一套 TVB 嚟讲喂佢嗰个解释都係今次好有理由好条理㗎喎、哦。佢唔係求其行嗰个电塔唔係求其嗰个水龙卷。佢竟然夠膽直接用咗美國隊長呢個橋，佢仲要同個孫仔講完，個孫仔話佢係美國隊長，我講埋出口喎，即係佢都唔掩飾呢一個偷呢樣嘢喎，係啊，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抄啲呢啲橋，我覺得冇乜所謂啊。 唔係，咁佢成日響埋出嚟話俾個隊長話，咁你唔會咁樣㗎，係咪先？咁佢真係咁講埋喎，係啊，啊吹咩咁啊？咁佢話佢以後叫做中國隊長咁樣，唔係，但係佢又講佢真係好打㗎喎，即係啲現代人唔係好夠佢打㗎喎。即係佢話曬都係抗日英雄啦，即係當個兵咁啦，或者咁講你當嚇，咁幾個人都捉唔住佢喎，佢真係講佢係啊，即係普通人揸支槍啊，揸把刀佢一嘢剁低你噶咯，雖然佢冇飛盾啊，冇啲咩嘢啊，亦都冇件美國隊長衫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咯，即係因為一個無線劇，點解佢裏面一啲嘢解釋佢大概，即係佢大可以唔解釋咁多啊，係咪？ 係。 一套其實佢都係講啲人嘅關係嘅故仔嚟嘅啫，咁但係佢又整咁多嘢喎，佢又搞成個政府部門，成日有時又得人嚟揾下佢呀咁嘅喎，咁有好多人做嘅喎套嘢，咁我都覺得係起碼好過嗰啲開正話做科幻故事嗰啲故仔囉，即係點解套唔係其實唔係科幻故事嘅故仔呀，佢科幻裏面嘅解釋同埋嗰啲套路呀係好過嗰啲開宗明義嗰啲衛斯理啦，係咪VR 喺驅魔人啦咁樣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呢套其實係愛回家嚟嘅咋，嚇？即係喺愛回家入面嘅科幻解釋係好過你嗰套科幻片，咁係咪你即係應唔應該翻去面壁咧？又即係另外嗰兩套啊，嚇、啊！即係我係想咁講咯，係咯。咁同埋呢套嘢，咦？我初諗住頭日睇下笑下佢啊，我又覺得又唔係喎，又可以睇下落去喎。咁即係唔好話係 TVB 就話垃圾，逢 TVB 就係垃圾咁，其實又唔係一定嘅。咁呢個題材我初都冇興趣㗎，因為咪啲又係啲倫理古仔㗎咋，照片嚟㗎咋話咁樣。因為佢又唔係㗎喎，你睇落去又唔係嗰回事嚟㗎喎，係囉。係呀。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呀，大家可以望下啦，原來係美國隊長嚟㗎呢出，冇諗過。嗯。就係咁啦。有冇咩意见？ 冇，咁其实都系睇下佢有冇，我嘅有阵时佢无线翻，有阵时有心整嗰阵时翻仲衰噶，好似 系嘛？即系佢正式整个科幻咧就濑嘢 啦，系咯，系要加盐加醋啊嘛，咁我想好似 系嘛？ 系 咯，哦，即系无心插柳咧，反而好啲， 系咯，我觉得会。即係可能冇諗咁多，即係又要點又要點咁樣，可能反而仲衰喎。 嗯，唔係啊，咁佢呢套嘢其實佢係解釋到嗰樣嘢咯。 唔係，我就係話佢冇咁咩咯。 即係佢係有一個邏輯性喺度啊！我睇到佢明明都唔係寫緊，又唔係偵探片，又唔係成，點解佢嘅邏輯性係強過嗰啲推理故事？佢都 要 系咪食屎 啊？佢要强调啊嘛，佢成日一啲人度 Q 好似系要嗰个答案先先攞翻嚟有啊嘛，因为 哦，即系反而越度越屎啊， 咪有个答案再落去又咪夹硬塞落去咯，就根本都冇个前文后理或者个原因好似系夹硬塞落去咁啊。 咁点解反而呢套又好有好合理 咧？我谂佢冇乜点样重点写啊，佢咪唔使咁咩啊，即系顺住写咯，好似我觉得。 哦。 系咯，即系佢个 point 唔系呢度，我变咗顺住写咯。即系佢成日我觉得佢谂嗰啲科幻，因为佢系 我逆写嘅， 逆写咯。即系佢要我要有呢个元素，咁咪拣要塞条桥落去咁好似。 O、okay. K， 嗯， 即系我觉得啫。 嗯，定系其实写嗰啲人其实系本身系有逻辑啲咧。 吓， 即系人哋就算写个伦理故事都有逻辑啲咧。如果本身有逻辑。 咁都冇话唔系嘅，都系嘅。咁不过我哋平时嗰啲可能佢已经有个嘢咁拣塞落去，咁调转嚟写，可能写到咁样嘅 话。啊，嗱、啊，我唔知啦吓，我眼中只有好同唔好嘅作品嘅啫。 嗯， 吓、啊，我理得你边个写吓？你拍得唔好，赌 Sir 屎不保，我都唔会俾面，系咁简单啫嘛。都冇乜意思嘅，唔好同我搭档，唔好同我讲权威，我唔 buy 呢一套。总之系好就系好，唔好就唔好，系咪？无线你做得好都系好嘅，唔会系无线就系乜嘢都唔好嘅。但系而家好普遍系咁嘅心态啊嘛。 嗯， 系无线就要一定要打击嘅咁样。咁无线系间公司啫，咁里边做嘢嘅人都可以系好噶嘛，系咪？ 系， 或者佢都可以系做得好噶嘛。咁啊，大家睇翻啦，系咯。咁你起碼 論一個電視劇，喂，反而呢套又唔係話咁差咯，起碼啲劇本嗰啲嘢係有諗過嘅，咁佢玩嘢，咁玩下啲將啲超級英雄嘢都塞埋去玩嘅時候，咁當然佢呢套又唔係真係超級英雄，但係即係即係佢嗰個元素有擠咗落去嘅時候，咁佢又擠得幾得意咁咯，最少我覺得即係佢同呢個抗日啊，三年去八個月又變咗吸咗嗰樣嘢上去啊，咁中間亦都講到即係好憎日本人呢一件事咧，即係我睇係有共鳴嘅，即係我就係成日俾人鬧漢奸嘅人嚟嘅。喂，我中意日本文化，我係漢奸。系啊，咁呢个又亦都少啲有人将呢样嘢作为题材嘅咩？咁当然佢呢个好快已经化解咗啦，即系话佢已经喺现代学识咗，即系现代其实中日唔系再系敌人啊咁样啦。咁但系古仔就系咁咋，现实上真系好多人冇放低啊。咁同埋冇放低意思，喂，你话你系真系二线。嗰陣抗過日，或者你係守過難三年零八月，你好憎日本人，我可以理解嘅。唔係啊，點解而家有啲三歲嘅細路仔喺度反日啊？係咩事啊？但係佢又睇戰隊嘅喎，即係你好明顯係俾人洗腦放落去㗎啦。呢啲説話係咪啊？咁但係呢一套劇啊，佢又有即係叫做講到呢一啲嘅，即係嗰個，即係佢哋最對中日呢樣嘢嗰種。執着或者抗拒啊，咁呢啲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到底仲有冇聽過啲老人家話你哋咁鍾意啲日本嘢啊，食日本嘢，成日去日本旅行係冇即係咩啊？冇血性啊！你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嘅咧？我聽好多嘅。 我呢代聽就比較少啲。 咩呢一代咧？我而家講呢啲係 pleasant tense， 而家仲聽緊嘅。 我香港少啲啦，呢、這个而家。 咁我当然讲喺香港啦。 而家 少啲系香港人嚟啦，最少。有，梗系有啦，梗系有啦。但系调翻转，我有啲问嗰啲真系走去日本仔嗰啲，即系当时当然都好细个嘅。咁如果讲真，你当时都已经好有翻咁上年纪，都死咗噶啦，应该。即系当时都应该系细路仔嚟嘅，我啲吓，因为嗰啲而家都好大年纪。佢哋又唔係好強烈嘅啫，佢哋反而又唔會同我講話咩食日本嘢啊，或咩會有咩問題嘅，我又唔覺嘅，係咯，即係佢哋話街邊見到即係有啲屍體係成個大髀冇曬肉啊，咁佢哋講到同講魚生冇乜分別嘅啫，係啊，跟住話嗰啲血流到成個街都係噶嘛，咁你實有血㗎，嗰啲雖然嗰啲係屍體啫，但係都有噶嘛。系啊，即系佢哋亲眼见过噶，细路仔嘅时候见过，系啊，冇乜嘢啊，见怪不怪噶已经，系因冇嘢食啊，系啊，但我又反而呢一班我又冇听好强烈，佢哋好憎日本啊，好憎日本人啊，咁我又反而冇，系啊，系啊，咁你而家其实都系有一班攞住啲民族主义出嚟喺度得个讲字嘅人啫，系嘛？我反而覺得那班人自己其實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啊，我就覺得沒有了，最少我的同輩都肯定沒有，那為什麼我都聽到有那班人在這裡講的呢？是的，那班人他們應該沒有經歷過啊，那麼生日本人做什麼呢？那其實他們自己又有沒有真的接觸過日本人的呢？他有沒有真的接觸過日本，有沒有日本的朋友的呢？是的，他真的很概念上覺得中國人就不應該跟日本人做朋友的嘛，咁你概念啫，你有冇啊？冇，咁你知唔知日本人系点？即系你知唔知日本人其实系好贯彻嘅？佢可以系你最好嘅朋友，亦都可以你就系最恐怖嘅敌人咯。算啦，嘥气啦，系。咁点解你见到德国人，你又唔谂起纳粹党？ 系啊。即刻。 德國人你又覺得德國人有即係中國德國人啫，咁納粹黨係德國人嘅一部分，或者係當時嘅一個政黨，你又唔敢諗。咁而家你所有日本人你都當佢皇軍咁嘅，點解嘅？咁你知唔知嗰時都好多日本人其實係反戰嘅，係佢唔想打仗嘅， 唔知啊，算啦，是但啦，唉，咁你要讲佢，即系其实佢个目的都系想攻击我哋啫，系嘛，系咯，啱唔啱？我谂佢都唔系净系觉得我哋睇日本嘢有问题嘅，我哋中意睇 Star Wars 都有问题嘅，系 崇洋媚外啊！ 吓，唔系，即系幻想。幻想都已经是有个想象力本身是个罪名嚟嘅，你知唔知啊？ 唔系， 系啊，唔不切实际啊嘛，唔现实啊嘛。其实我哋就系一路以嚟咁多年都系同紧呢啲咁样嘅嘢作战紧啊。吓，即系其实你而家就乜嘢都讲紧想象力啊 ，think out of the box， 你讲又咁讲，但系其实你好大个势力就是不断去打击想象力啊。即幻想唔係講緊無厘厘嗰啲嘢，即你大佬你真係需要有時你解決嗰個問題，你都需要有個想像力嘅，唔係你死人可以變餅㗎嘛，咁可以解決問題，或者你有啲咩新嘅諗法，你點有新嘅諗法，即你連想像力都冇，係咪啊 ,ok, 咁我又覺得呢啲劇其實裏面唔多唔少呢，有啲即有啲嘢講到啊，即佢通過一個好似笑話或者講一個好似好荒誕嘅一個劇情，咁佢又講到少少嘢喎，咁呢啲我都覺得 OK 喎，最少啊，咁喂，大家睇一睇，唔睇都唔睇㗎啦，係咪都冇乜意思呀，再講下咁啊，講下啫，咁啊好啦，咁啊下個禮拜睇咩啦，好嗎？仲有咩 犬之島啊， 係咪得犬之島啫，係咪好好好啦， 嗰套係咪有套啊韓國嗰套鬼戲㗎， 哦，那個咩精神病院嗰、那個係 人院做個鐘， 係 ，OK 好，咁睇下如果睇到同大家講下啦，咁即係大科幻片嗰啲都冇噶啦，係咪？係 啊，避開呢、這個。 咁、嗯、即係大家都避開啦，就等復仇者啊，係咯。咁復仇者再之後就係、是、應該就係死侍噶啦，同埋星戰係嘛，就係、是、呢個Han Solo傳。係。係啦，咁嗰套我就不敢太大期待啦，係啦，嗯，咁啦。冇啦，系嘛？ 等下先，五月三号仲有呢个低压槽啊，呢、這个张家辉嗰套。咁 哦 ，OK。 因为我睇过佢啲嗰啲电影介绍咧，讲到佢好似都、嗯、即系佢形容系佢系好似啊嗰、那个边鬼哥啊，即系个心口有骷髅嗰、那个。嗰、那個超級英雄啊，係啊係啊 ，Punisher 咁嘅喎， 係嘛？ 係啊，係啊 ，OK， 咁樣， 係咁啊，睇下啦，都可以。 即係冇鬼嘅今次係嘛？ 應該冇嘅，咁同埋係打得幾勁嘅， 係嘛？好，咁睇下咯，係， 好， 嗯， 咁啊， 嗯，好，咁啊，睇下，好，咁講咗咁多先啦，因為好長啦，今集係啦， 係啊，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啊，去即係如果我哋嚟緊個有個活動咧，咁大家記得嚟參加啦，咁可以大家講下，大家即係有啲咩科幻上嘅奇想啊，或者大家睇咗啲咩戲，你有啲唔同嘅即係嘅一啲故事發展啊，你覺得係唔應該咁樣發展嘅，我就認為咁個結局咁樣好啲啊，或者點樣點樣點樣點樣係啦，即係好荒誕都冇所謂嘅，係即係或者其實你喺呢個古仔荒誕，可能要變成另一個古仔㗎嘛。有時啲古仔都係咁變出嚟嘅，有好多時啲日本動漫啊，都係基於可能有某套西片咁，可能佢又有唔同解釋。即係例如 Matrix 咁，我解釋佢覺得，喂，其實佢可唔可以係未醒㗎？即係其實佢哋以為自己醒咗啫，但係原來佢喺另一層嘅 Matrix 咁。其實都基於呢個諗法，都有好幾套漫畫係咁嘅。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係亂噏㗎，咁其實可以演變成一個新故事㗎，咁大家可以嚟傾下，係囉，咁大家或者你有位你真係有個新嘅科幻構想都可以傾下嘅，好嘛，就係咁啦。咁另外咁啊開始嗰陣都講過啦，大家記得去即係自行啊自動波啊幫我哋去 upload 啲片啊去啲唔同嘅平台啦，好嘛，大家如果係想幫下手嘅做下呢樣嘢啦，就係咁啦。好，咁另外咁大家零舍啊，大家提供咁多資料俾你聽眾苗苗，多謝大家，咁大家記得去呢個花生台啊同埋 Record 先聽我哋啦 ,OK? 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